九课，在邮电局。情景一，先生，我要邮几封信和几张贺卡，不知该贴多少钱的邮票。 您拿过来我看看。一封国内平信400元，两封挂号信1600元。这两封邮往中国的要用国际特快专递 EMS 信封。 EMS 邮费多少钱？ 1000克以内13000。 在这儿交款吗？ 在这儿交完款后，到对面服务台去贴完邮票，然后凭信投到邮筒里，挂号信和 EMS 交给我就行了。 谢谢您。 您好，我想寄几本书和一些衣服。 您的包装不符合规格，要重新打包。 那怎么办呢？ 对面柜台有邮局规定的纸箱，您买一个，把东西装进去，打上胶带就可以了。 这么长的队，再重新排队，等轮到我，不就下班了吗？ 不用再排队了，直接拿过来交给我就可以了。 太谢谢您了。 生词：信函、窗口、邮、平信、挂号信、国际特快专递、邮费、客、头、邮筒、邮包、符合、重新、打包、纸箱、胶带、排队、轮、直接。 情景二， 我想办个存折，到哪家银行好呢？ 是定期的还是活期的？ 活期的。 咱们学校邮局就可以。 那可太方便了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你陪我去好吗？ 没问题。 您好，我想办一个活期存折。 请先填写这张存款单。 都得填完吗？ 不用，只填上面篮筐内的内容，然后在下面签字栏上签上您的名字即可。 先生，我是留学生，没有身份证，外国人居留证也可以吗？ 护照和外国人身份证都可以。 填完了，给您。 请把证件给我，开个户头至少要1000元。 啊，给您，这是10000元。 需要办现金提取卡吗？ 是做什么用的？ 就是那种随时可以在取款机上直接提取现金的银行卡，但不是信用卡。 请给我办一个。 生词：存折、定期、活期、储蓄、存款单、框、签字栏、签、居留证、开户头、现金提取卡、取款机。